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今天的今晚拍案。那么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绝大多数的节目啊，都为大家关注的是涉及到网购网络消费的一些纠纷和内容。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有这个双十一全球购物节的出现所以说呢，大家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随着大家陆陆续续的已经收到了自己网购的商品，网购的热潮呢是暂时这个硝烟散尽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把话题呢转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首都法官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呢，来说一说涉及到这个抚养费的变更的相关的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陶涛。陶涛您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抚养费的一些案件。那么其实呢，有关抚养费的案件之前也跟大家讲过，那到底啊抚养费的一些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都有哪些，关于抚养费的计算的标准啊，什么样的这样的支出的费用能够算作抚养费，什么样的费用不能够算作抚养费，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请到您呢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涉及到了一个其实我们家长们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未必会经常碰到的这样的一笔费用支出啊。您呢先把这个案件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孩子的母亲啊与孩子的父亲呢是在2013年时候离的婚。离婚的时候呢约定孩子由母亲抚养，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了孩子一个是年龄比较小，第二个是孩子呀是女孩，可能以后有孩子母亲抚养更为方便一点。孩子的父亲呢当时是约定每个月支付孩子呢抚养费是3000元。 那也不少了。 对，确实不少了。 对， 对 因为孩子父亲的工资其实挺高的，按照20%-30%的比例来看的话，孩子父亲也相当于尽了很大的义务了。这个在2014年的时候呀，孩子呢是跟着母亲去商场去玩，在商场的时候呀，看到了有一个传媒公司正在宣传一个童心培养班这一个活动。 什么培养班？ 童心培养班。 童心培养班。 就是、对，就是有一些儿童演艺明星。就是主要是培养儿童演艺明星的这么一个培训班。 童星培养班是吧？ 对对对对对。孩子母亲呢看到这个培养班的时候啊，就觉着孩子呀从小就特别的喜欢跳舞唱歌，觉着在这方面呀可能有所特长，可能也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孩子的母亲呢在跟这个传媒公司啊就是做了一些沟通啊和咨询之后呢，就跟这个传媒公司签订了艺人合作协议和这个童心班课程协议书的。为此呢，孩子的母亲是向这个传媒公司支付了一共是10余万元。此外呀，这个孩子的母亲在 2011年的时候呀，也就是在离婚之前给孩子购买了保险，但是关于这一笔保险的费用啊，在离婚的时候呢，并没有跟孩子的父亲做出明确的约定。 哦，那孩子父亲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吗？ 孩子的父亲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但是呀，他们在离婚的时候，因为是在民政局离的婚，但是孩子的母亲啊，就没说这笔保险的费用具体由谁负担了，而且这笔保险的受益人啊，也不是孩子的父亲。这样眼看时间就到了2015年了，因为各项花销的增长，孩子呢就要求父亲呢是增加抚养费，并要求呢父亲是负担我们说保险费跟艺人培训费的50%。 哦，那不少呢。 对，确实是一笔挺高的费用。 你刚才您说了，光这个艺人培训费，母亲就已经交了10多万。 对， 那如果是按照50%来计算的话，这父亲至少得掏6-7万块钱。 对，确实是这样。 这个孩子哈，就是当这个母亲交了这10多万的培训费之后，这个孩子真的参加了这些培训吗？ 根据案件审理过程中孩子母亲提交的证据来看呀，孩子是确实是参加了这些培训，而且呢也出了我们说出了一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 EP 的这么一个专辑，也录了一些歌曲，但是呢就是孩子的父亲呢认为孩子呢不应当去上这个艺人培训班，应该坚持就是接受正统的国民教育就可以了。 当这个孩子的母亲要求孩子的父亲支付这个50%的培训的费用啊，还有这个保险的费用的时候，父亲就没同意是吗？ 对，不仅是这个保险费用跟这个我们说艺人培训费父亲不同意增加，第二就是孩子的母亲其中有一项诉讼请求呀是增长抚养费。孩子父亲主要的答在本案当中啊，主要的答辩意见就是说，当时离婚的时候，2013年离�婚的时候啊，就已经给孩子抚养费给到了3000了。我们说孩子当时离婚的时候也就才4-5岁。3000块钱对于一个4-5岁的孩子来说可能也是足够的了。孩子父亲是这么认为的。第二个就是对于保险费啊和这个艺人培训费，孩子父亲呢坚持认为不是孩子必要的支出，需要孩子接受正常的国民教育，所以说对于保险和艺人培训费啊，孩子父亲也是坚持不同意给付的。 他们双方就因为这个没有谈妥，然后孩子的父亲就被告了。 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这个案件呀，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呢，法院首先是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吧，也是给双方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是呢，因为双方分歧较大，所以说对这个调解呢，最终也是没有调成。 这种抚养费啊，它通常情况之下它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费用，怎么样什么样的费用算是这个孩子生活所必须的这样的花费，又什么样的费用不能够涵盖在其中呢？ 我们说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和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啊，抚养费实际上是包含了必要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费用。所以说应当主要根据我们说北京根据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子女的实际需要以及父母的实际负担能力呢来确定。 那怎么去确定什么样的费用是必要的啊，什么样的费用是非必要的？ 那比如说我们说对于有一些必须要的支出，比如说孩子一些生活费，比如说他购买衣服，平时的我们说家长为孩子所负担的小饭桌的费用，这些就属于必要的一些生活费。教育费，比如说孩子交纳的学费，这也是属于必要的费用。医疗费很明显，孩子比如说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发烧的，为此支出了一部分费用。这些就属于必要的费用。 好，那咱们还是回到这起案件啊，说说这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处理的。那母亲给孩子报的这个什么艺人培训的这个费用，能不能够要求父亲支付这个50%？最后法院是怎么判决的？你能跟大家讲一讲？ 原告呀，就孩子他一共是有3个诉讼请求。对于诉讼请求一呀，就是关于增加抚养费这一块，双方呢没有太大的争议。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孩子的父亲也好啊，都愿意以孩子的父亲的工资就是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所以对于抚养费增加这一块呀，法院呢是判定酌情增加，由3000元每个月的抚养费酌情增加到了每个月是3300元， 增加300块，增加了10%是吧？增加300块钱，那其实对于孩子的父亲来讲，增幅也不是特别的大，经济上应该也能够承受得了， 对， 应该问题也不大。 对，相当于来说，孩子的父亲实际上在孩子就是离婚 后2年之后呀，其实他的工资啊也是有一个上涨的，所以说这一笔涨幅对于他来说不能构成我们说很大的一个负担。关于那个保险费啊和艺人培训费，就是法院经审理认为啊，还是认为保险 也并非孩子呢必要支出。关键是呀，是孩子的母亲在与孩子父亲离婚的时候呀，并未提出要求孩子的父亲除给付我们说抚养费之外，还要负担这个保险的费用，所以对保险费呢，法院是没有支持的。对于这个艺人培训费啊，同样跟保险费呢也是一致的，它并非一个必要的支出，所以对艺人培训费，我们说法院也是没有支持。判决由抚养费3000元增加至3300元。 为什么这个艺人培训费用它就不算必要的支出呢？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于在审判时间中一方未经协商而擅自支付必要费用以外的，我们说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要求另外一方负担的，其实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说一些奢侈性的或者超前性的费用来说，在实际审判活动当中我们是也是不予支持的。就比如说这个艺人培训费，它并不是每一个未成年人孩子都是考虑到或者我们说所需要的，所以说不把它作为一个必要的这么一个支出的费用。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像家长给孩子报一个什么英语的课外培训班啊，或者说什么舞蹈啊、钢琴啊、小提琴啊这样的班，这个作为家长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些支出哈。那这些支出又能不能够算作必要的支出呢？这个支出可能不算特别多哈，但是它也会有一定的数量。那这个又是咱们一般在这个把握上哈，会是如何来确定的？ 对于这一类案件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了。审判时间中呢，是对于补课费或者我们说课外兴趣培养费这种超出国家规定的全日制教育费用之外的这种教育性支出，是教育性支出。是根据客观的我们说比如说教育的环境、孩子父亲或者母亲的收入情况、这个培训班我们说这个支出的数额等因素呢予以综合确定的。孩子的父亲啊跟孩子的母亲是2014年12月经法院判决离婚。这个时间很重要，是2014年12月经法院判决离婚。判决呀是孩子由母亲抚养，孩子的父亲呢每个月是给付孩子的抚养费是1000元。但是判决之后呢，孩子的父亲他不服一审判决，该案呢就上诉至了2审法院。但是在上诉的这个过程中啊，孩子呢因为备考中考，但是呢学习成绩不是特别的优秀，孩子的母亲担心孩子考不上一个重点高中，于是呢孩子的母亲啊就给孩子报了一个培训班，并为此呢支付了是20000元培训费。这个呢跟培训班签合同呢是在2015年3月19号。 哦，这个时候孩子父亲和母亲的这个离婚的这个纠纷还在二审进行当中。 二审的结果还没出来，就在这个签订这个培训班的第二天，我们说2015年3月20号，二审的结果出来了 啊，这么巧？ 对，就是、对， 就差一天。 对，二审法院呢是判决，维持原判。后来呢，就是说关于这20000块钱的辅导班的费用啊，孩子呢就把孩子的父亲呢起诉到法院了，要求是父亲承担全部的培训费20000元。孩子的母亲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在开庭的时候。向法院陈述的理由啊，就是孩子呢是跟随孩子母亲生活，花销特别大，除了这个培训班的费用啊，还有其他许多别的花销，就是孩子的生活啊方面的，原来呢支付的那1000元抚养费根本就不够，所以说呢，理所应当的就认为说孩子父亲应该承担全部的培训费20000元。 养个孩子花销是挺大的啊，所以说这个花销大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现在关键是这个要求父亲全部承担20000块钱的这个培训费，父亲是什么意见啊？ 父亲的意见是说这培训费一分钱都不同意承担。 为什么？ 因为父亲的理由就在于说孩子呀、就在平常在学校就好好上课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参加社会上的就是我们说一些社会机构所举办的这些培训班，他认为呀、这些都是多余的，所以说对于这20000块钱的培训费他是不同意负担。后来在法院调解的时候是说是否愿意负担一部分，父亲的态度呢还是依然很坚决，也是说一分钱都不同意给付。 但是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啊，那为了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中考的成绩，考上一个还算不错的高中，也给未来考大学铺好路，上一个培训班我觉得这个必要性还是有的呀。 主持人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说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呢，就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法院认为虽然说 之前我们说离婚判决当中的1000元呀，抚养费是包含了教育费的。但是孩子在支出大额教育费的时候呢，我们说虽然孩子母亲应该与孩子的父亲商量，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的母亲与孩子父亲呢矛盾比较深。2015年3月20号的时候，我们说二审的结果才出来，这个时候呢，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是初三的下半学期了。为了考上高中呢，就需要提高成绩，课外补课呢也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孩子的母亲未与孩子的父亲就辅导班的费用协商一致是符合常理的，而补课费啊也远远超过了抚养费1000元的数额。所以说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是判决孩子的父亲承担辅导班费用的一半，也就是说10000元。 补课费啊还跟刚才我最初和您问的比如说一些什么课外兴趣小组的这种费用还不大一样。您看这起案件当中补课费，因为中考迫在眉睫，为了给孩子哪怕临时抱佛脚能够提高那么十几分啊，或者是20-30分，那其实也是对于孩子的未来很有作用的。就这笔钱的支出它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那如果说家长们单纯是为了孩子培养一个业余的兴趣，就像我说的比如说弹个钢琴啊，学个挑击琴啊，或者现在画画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喜欢让孩子学学跆拳道啊，学学拳击，这样一些体育运动都是可以。那么这些费用其实每年也要花费不少。那么这个又能不能够算作是必要的支出？这种教育费里面，这个现在咱们又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父亲和母亲在婚姻存续期间呀。我们说就给孩子报了某一个培训班，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是报了一个围棋班，后来父亲跟母亲离婚之后呀，这个围棋班我们假设说还继续是在上着，离婚之后呢，父亲呢对于孩子报这个围棋班他也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于是呢孩子的母亲就以孩子的名义将孩子的父亲起诉到法院，比如说要求支付这个我们说围棋班或者钢琴班的这么一个费用。这个时候我们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培训班的费用就已经发生了，离婚之后孩子的父亲呢假如说又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与孩子的母亲又没有其他的约定，同时在孩子父亲有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孩子的父亲负担一部分的。但是呢，这种案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是不一样的，他要综合考虑到全案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说孩子这么一个辅导班的比如说我们支出的费用，另一方的经济能力是如何的，还要考虑到一些综合一下其他的基本案情才能做出一个最终的确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关于每月支付的固定数额抚养费之外，另行主张的大额子女抚养费是否应予准许啊，有的时候可以综合几个因素予以判断。首先呀，我们可以考虑这个请求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利益，以及是否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这个请求是否属于因未成年人合理需求产生的支出，法律呀是不鼓励超前的或者奢侈的抚养费需求。第三个呀，就是要考虑夫妻的经济能力与实际负担义务，相应的费用啊，如果说由一方负担，是否会导致夫妻双方义务负担的不平衡？所以有的时候呀，我们需要根据全案的情况予以综合考虑。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还有一类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万一哈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了重大疾病了。我们知道看病啊也要花不少的钱，那么这些个看病的钱到底应该怎么来负担？咱们呢也请您呢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下。 孩子的父亲啊跟孩子的母亲离婚之后呢，孩子是跟随父亲一起生活，因为孩子父母离婚的时候呢，母亲一方没有工作，所以当时父亲呀就说，孩子的母亲你就不用再支付抚养费了。 离婚的时候是这么明确约定的是吗？ 对，离婚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就明确约定了，说孩子的母亲呢，你既然没有工作，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孩子由我自行抚养，就你就不用去支付抚养费了。 也有这样书面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是吗？ 对，是有这样一个书面的记录的。但是呢，在2014年的时候呀，孩子呢因为脊柱侧弯和神经纤维瘤而住院治疗呀，并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医疗费，所以孩子父亲在没有办法独自负担的时候呢，就以孩子的名义将母亲呢起诉至法院，要法院呢判决支持孩子的主张，即要求母亲呢支付这么一个医疗费，并且呀要求孩子的母亲从 起诉之日起每个月呢是支付抚养费， 就是医疗费跟抚养费孩子都主张了， 对 吧？ 对， 孩子的母亲什么意见呢？ 孩子的母亲意见就是说，对于新主张的抚养费，我们说孩子的母亲呢是不同意给付的，他就认为因为离婚的时候都已经约定好了是孩子父亲自己去抚养孩子，不需要我支付抚养费了。 嗯， 而且孩子的母亲也认为说，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说对抚养费这一块孩子的母亲呢是不愿意承担的。 嗯， 同样的对于医疗费这一块，孩子的母亲呢虽然在情感上是理解说应该负担一部分孩子的医疗费，但是对于孩子的父亲所主张的，就是我们说孩子所主张的要去负担医疗费一半的这么一个数额，孩子的母亲呢是不同意的。孩子的母亲呢只是主张酌情的可能负担个我们说1000元或者2000元，是这么一个情况。 1000元2000元， 对，孩子母亲当时在调解的时候可能也就是这个意见。 您看您也说了哈，孩子是脊柱侧弯神经纤维瘤，那花的钱可不是5000-7000-8000啊，那可能得是好几万啊。 对，但是 这1000-2000杯水车薪啊。 但是这个医疗费啊，它是经过医保报销之后的费用。 哦， 也就是说实际上的数额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了。孩子母亲呢是当时在调解的时候呢，是刚才向主持人说了，是主张自己呢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不同意负担这么巨额的医疗费。其实本案的案情呢并不复杂，对于未成年人子女呢，父母有抚养的义务，所以该案的抚养费啊，经审理再综合呢考虑到孩子这么一个实际花销，孩子母亲的这么一个收入情况和当地的这么一个水平之后呀，由法院呢是予以酌定的。对于孩子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呢，因为治疗花销及后续的我们说矫形器等费用啊，是远远超过了孩子的生命之前每年的日常花费，所以经法院审理之后呀，是判决孩子呢是承担报销后医疗费用的50%。 啊，孩子的母亲要承担一半，报销后的费用的一半。这个抚养费是不是孩子的母亲也就不能说以后每个月我都一分钱不给也要给了？ 对，抚养费也是这么一个判决的。 嗯，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孩子父亲母亲离婚的时候不是约定了吗？孩子的母亲不需要支付抚养费了，那这回出尔反尔，还要支付了，最后法院还支持了，那么这不是等于和当初最初的孩子父母的这样一个约定相悖了吗？ 如果当孩子的这么我们说他的实际生活状况发生有变化的时候呀，孩子呢是可以向法院起诉主张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抚养费的。对于这一点呢，法律呢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呢，在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呀，第18条就明确规定了，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或母有给付能力的应予支持。第一款规定了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第二款呢是规定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第三款呢是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对于子女要求增加抚养费的，在子女呢我们说比如说因为患病上学和实际需要已经超过原定数额的，或者说抚养费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以及有其他理由应当增加的，这样的情况下到法院来起诉要求另一方，就是说孩子的母亲或者孩子的父亲支付抚养费的，法院一般情况下都会予以支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咱们讲了这么多案件呢，通常都是要求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增加抚养费的。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经济环境是会不断的变化的。比如说这个父亲不直接抚养孩子，父亲可能刚开始收入还不错，像刚才那个案件，父亲一个月要承担这个3000块钱的抚养费，很不错。那假设哈，可能这个父亲突然这个单位效益不好了，收入呢降低了很多。或者说这个父亲突然被裁员被辞退了，或者他辞职了就没有收入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要求这个父亲一个月支付3000块钱抚养费，这对于这个父亲来讲可能是一笔非常大的负担。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可不可以要求降低抚养费呢？ 我们审判实践当中啊，遇上降低抚养费的案件实际上是不多的 啊，但是也有， 但是也有 啊。 孩子的父亲呢，我们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的话，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我们说众所周知的职业病，比如说腰间椎盘突出。 对， 因为开车开的时间很久 很久，他天天就要从早到晚那么保持一个姿势坐着。 对对对，本案当中呢，就是说孩子的父亲呀，就以自己腰间椎盘突出为理由，要求呢降低抚养费， 因为呢自己现在生病了，每天开车的时间呢不能有那么多了，所以说要求将每个月800块钱的抚养费呢是降低至每月300元钱。 哦，少了很多啊。 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说本案的被告就孩子而言，他已经是读小学了，很明显每个月300块钱的抚养费呢根本不足以负担孩子每个月的实际花销情况。 是的， 对，所以说在本案当中呢，陈芳法官是耐心给双方当事人呢分析利弊，坚持了未成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兼顾了原告的腰间椎旁突出导致的收入下降的这么一个实际情况呢，是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最终呢是被告同意原告呢由每个月800元的抚养费降低至呢每个月700元钱， 实际、就减了100块。 对，实际就减低了100元钱。 那一般情况之下，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如果真的是要求要降低抚养费的话，通常从审判法官这个角度，我们会怎么去考量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对于降低抚养费这一类案件呢，法院是综合考虑到案件的全部情况，坚持呢是调解优先，是尽量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如果确实需要降低抚养费的呢，也是以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综合判断抚养费是否有必要降低以及降低的幅度。对于这一类案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呢，根据审判实践的经验，父亲或者母亲有以下情形呢，我们说可以适当的予以减少，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的，因为辞职或者说被单位辞退而导致收入明显减少的，我们说比如说给付抚养费的一方因为长期患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确实无力按照原来的数额给付抚养费的，或者说给付抚养费的一方呢因为违法犯罪呢被监禁了，失去了经济能力无力给付的。但是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在给付抚养费一方假设说他恢复了人身自由，或者说又有其他经济来源的，那么呢他是需要继续去负担这个抚养费的，或者说在前面的条件消失之后，减少或者终止抚养费条件消失之后呢，他是需要按照原来的数额，或者说是如果说条件更好之后，作为未成年人是可以主张要求增加抚养费的。 好，朋友们，今天呢涉及到抚养费的话题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陶陶，谢谢陶陶。 好的，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和这种家庭关系有着直接联系的一些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买哪款纯电动汽车更实惠？ 北汽新能源 EX360 啊，398公里等速续航，双十一享至多50,000元狂欢好礼，还有2年6万免息政策。详情咨询400-650-6766。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